喂，hello，翻嚟烈女广场啊，我系桑尼啊。咁其实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呢？咁其实如果行开旺角啊嗰啲铺头呢，越嚟越多见到系好多佛牌嗰啲铺头咁嘅。咁所以其实呢，我自己呢对呢方面呢都几好奇嘅。咁亦都之前有上网睇好多资料啦。咁所以今日呢就请咗一班朋友啦，咁嚟上嚟大家讲下呢，咁会有啲边一类型嘅一啲可能要佛牌啊，或者系阴牌啊咁样嘅。咁两位嘉宾啦，第一位系阿癫猫嘅， Hello，Hello，hello, 我系癫猫。 系啦，咁同埋仲有好熟悉噶啦，做啦。 系，Hello，Hello，好耐冇见。 系啦，咁其实呢，我哋今日呢都即系情商我哋一啲朋友呢就即系借咗一啲佛牌啊，同埋有一啲即系点讲呢？一啲比较偏门少少嘅牌翻嚟啦，咁我哋可以同大家一齐咧研究下咁样嘅。咁我首先咧，我哋即系今集就可能讲咗佛牌先啦，睇下有冇时间。如果有时间就讲埋阴牌啦，如果冇嘅话咧，我哋留翻下一集再讲咁样啦。咁我而家见到咧前面咧，其实有一堆嘢喺我面前，咁都几花多眼乱嘅。咁不如我哋睇下逐个逐个讲下究竟系咩嚟嘅先啦。咁就呢个啦，或者啲猫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个系咩嚟噶？ 哦，其实呢一个咧就系一个蛇皮做嘅符通，咁系一啲师傅就揾一啲可能一个系年纪好大嗰啲蛇咧，咁佢死咗，咁佢系有灵力嘅，咁师傅咧就问得嗰条蛇嘅批准咧，就会攞佢啲皮嚟到入符。入法落去，然后呢就 mini 就係帮人招生意啊招财啊咁样嘅招人员嗰啲啦，咁睇返师傅入咩法落去啦。咁就有时如果係嗰、那个一条蛇就都唔会做到好多，可能几十个咁嘅符通啦。所以变咗如果你话呢啲动物皮嗰啲佛牌呢，咁都变相嚟讲係会都个价钱会比较贵少少囉。即係你话如果同普通嗰啲，你话普通铜啊或者庙土做嗰啲。 咁除咗蛇皮之外，你啱啱讲话有啲动物皮啦。咁除咗蛇皮之外，想知仲冇其他嘅边类型嘅动物嘅皮，或者佢嘅肉，或者佢嘅其他嘢系可以攞到嚟做到呢一类型嘅佛牌，或者系即系护身符啊咁样咧？ 哦，仲有一个虎皮啦，即系好似另外呢一个佛牌咧，佢系一个虎皮嚟嘅。咁就系、是、后面就虎皮啦，然后前面就系一个人猿料。 系咯，我见到就好 colorful 嘅雀仔喺度， 几得意。 系啊，呢个系师傅手画噶。咁、哦、手画嘅佛牌咧就会仲贵咯，因为而家咧好多嗰啲佛牌咧都系机啤出嚟嘅，机啤完出嚟咧就师傅成批开光。咁梗系比唔上师傅就咁自己手画手做嘅佛牌啦，所以呢个佛牌个价钱都唔平。咁但系师傅就净系手做一个，所以劲珍贵啦。 OK， 咁我咪就嚟睇下。 可以。 嗱，咁我而家见到啦，就係一塊皮啦，咁背脊係有啲毛嘅。咁其实佢唔同我讲呢，我唔会估到佢係虎皮囉。 掂得㗎。 掂得。 我开头都唔知係虎皮。 我有嘢想问啊，因为我之前呢识得有个男仔呢，佢又有驮嗰啲老虎嗰啲配件㗎。咁呢佢嗰个呢就佢话係个老虎嘅两个眼眉中间额头嗰嚿骨。咁咧就镶咗一个呢啲咁嘅牌，佢话系有权力噶， 系啊系啊，好多老虎带老虎嘅嘢都系想攞权力啊，即系可能好多老细嗰啲就会带咯、哦。你变咗 sales 嗰啲，你就变咗唔会带，或者可能管理阶层嗰啲就会带老虎牌嗰啲多啲咯、 哦，即系权威啲。 系啦，权威啲，攞个权力咯。 哦， 咁等你啲下属咧要信服你嗰啲咯。 哦，因为咧我嗱，因为我呢啲我就唔好识啊，因为中土嗰啲我就会熟少少。因为我听人哋讲咧，点解我而家明白点解你话画呢个符咧，画呢个咩人猿料咧， 系啦， 系贵过记碑，因为佢哋好似咧啲师傅写符咁咧，一路写其实一路画咧，佢念咒佢啲功力就喺晒嗰啲 冇错啦。 笔迹嗰度啦， 系啦，就 所以有咩话？咁你带呢个有冇帮助啊？ 有啊，就系因为我做 sales 噶嘛，我本身咁、哦、我要成日要对客嘅。我请咗呢个牌之后咧，咁、哦、我就同人讲嘢咧，啲客好信我噶，佢哋成日都同我讲、哦、啊，唔知点解咧，觉得你讲嘢好可信噶，你个样好诚恳啊。跟住就话你讲嘢我真系觉得好信得过咁样样咯。跟住一系就话啊，你真系佢话啊，你真系好怪，即系总之系我人缘会好咗好多咯，无论系客啊、朋友啊，咩方面都系，即系啲人系会睇你顺眼啲嘅件事系。 系咁系呢个虎皮嘅作用啊，定还是系呢个人缘料嘅作用啊？ 人缘料。 哦，因为我见到咧呢度仲有一个系即系吊嘴型嘅人缘料咁样啦。系啊，呢、這个其实呢、這个都几靓喎。咁呢个都系人缘料啦。咁佢 兩隻雀仔好似其實係有冇話係咩品種？好似鸚鵡定係咩嚟嘅？ 哦，唔 係， 人猿鳥係嗰種嚟 嘅。啊，真係人猿鳥，真係人猿鳥， 嘴對嘴喎。 係啊，我見到呢個應該係主要係 for 啊，其實人猿鳥佢主要都係招人猿啦，等你講嘢，你啲客會信服啲咁樣樣咯。 哦，即係好似雀仔吱吱喳喳，即係好似好好聽咁樣係嘛？哦 ，OK， 明白。咁但係佢呢啲係冇任何嘅，即係會用啲乜嘢比較陰少少嘅材料去做㗎嘛？ 哦，冇嘅，人猿鳥其實都有陰牌嘅，以我所知。咁但係你話通常人猿鳥我哋都會請正牌啦，冇需要去到用陰鳥做嘅人猿鳥啊，有陣時。 咁如果用陰牌，即係陰鳥做嘅人猿，通常所謂嘅陰鳥係邊？即係咩嘢先至作為係叫做係陰鳥咧？ 骨灰啊、毛土啊嗰啲嘢啦。 即系我用骨灰毛土嚟摆 落个 牌， 落去，跟住拆完，跟住喺上面雕个人猿鸟咁样，或者系啤个人猿鸟出嚟咯。 哦，即系好似我有时见啲人揽嗰啲佛牌咧，系好似一嚿喺啊啲泥咧咁样一个帽咁印 出 嚟嗰只就系、 是、唔系有啲都系正嘅，咁有啲系庙土嚟噶嘛，唔系全部都系坟墓土嚟噶嘛。 哦，即系个庙嗰度嗰啲泥土。 系啦、 哦， 即系可能嗰个庙佢已经喺嗰度唔知一百几廿年噶啦，咁师傅日日喺度念经，咁啲泥土全部吸收到，佢哋咪攞嗰啲叫圣土咯。如果我哋叫 唔系咁，但系我想知佢一间庙即系出边系可能系好多土，但系佢系咁整咁样整，佢始终佢一日挖晒嘅啫喎啲土。 咁所以就系唔同庙嘅土咯，佢哋好多时都系可能用几间庙嘅土咁样，同埋所以就系有阵时如果你话出名嗰啲佛牌， 大间啲香火盛啲 出名嗰啲佛牌咧，即系可能有个师傅啊过咗身啦，或者系佢嗰期佛牌特别灵验嘅话咧，嗰啲佛牌个价钱系真系吓死人嘅，可能系去到百几二百万泰铢一个噶。 哦，咁但系你呢啲全部咁多个要带晒喺出街噶咯，一次过。 我其实又唔系，不过 唔同时间就带 唔同时间带唔同啦。不过呢一堆我就通常一次过带晒个手袋嘅。 哦，即系唔一定要揽颈嘅。 唔一定要揽颈、哦，有一啲就揽颈嘅，即系你话去到神佛啊嗰啲，你就一定要戴颈，你就唔可以摆手袋或者唔可以摆腰下。 系腰下面。 系啦系啦，因为系一个尊重问题啊嘛。系啊，但系你如果你话讲翻去即系其他阴牌嗰啲，你就要挂翻喺个腰下边咯，你就唔可以戴上颈咯。 哦，即系正牌就系一定要腰以上，即系最好系心口啊、颈啊嗰度。 要挂颈咯。 咁如果系阴牌嘅话，就要放喺腰以下。 系啦，系啦。 哦，咁所以如果有时喺街度见到有啲人挂住个锁匙扣喺条裤嗰度突咗出嚟，咁其实都知道系咩嚟嘅。 系啦，冇错。 我见到咧，我咪话见到有一个男仔咧，地铁咧，即系我未见到之前已经觉得唔舒服，跟住嗰啲人咧去到太子落咗车之后，我见到嗰两个男仔现身。金毛嘅，系啊，跟住咧就跟住佢咧就喺个腰嗰度咧驮住一个透明嘅 胶壳嘅 捆住银边嘅，咁咧就有一个有啲草扎成一个人形，跟住有啲有三分一咧系浸住有啲黄黄地绿绿地嘅油嘅。跟住我见到之后唔知道咩咧，我好辛苦啊，好唔舒服。跟住我就行去隔篱 嗰 卡咯。 嗰啲就通常系即系如果以听你咁样形容啊，嗰、那个就应该会系 有噶呢啲咩噶？ 哦，呢、這个唔系，你嗰个就应该会系魂魄用嚟嘅，系阴兵嚟嘅。 阴兵有咩用？ 保护主人咯。 哦，保护佢，即系惊佢受害系嘛？ 系啊，惊有人骚扰佢啊，或者有人害佢，或者惊佢俾鬼搞嗰啲，咪会有呢个咯。 哦，即系保护住佢。 系啦，跟住我嗰日咧落间佛牌铺啦，跟住咧咁无啦啦咧有我哋喺度倾偈，咁我同个佛牌铺老细好熟噶嘛，我呢啲大顾客，跟住咧跟住后屘咁佢就有条女就行入嚟，跟住我 friend 就问佢有咩帮到你啊？我上网睇咗噶啦，不过咧嗱，跟住佢就怼个电话出嚟。跟住就话我要依个啊，跟住后屘我就喺度谂紧啊要咩呢条女，我谂都系通常都系招人缘啦，咩和合啊、爱情嗰啲啦。跟住后屘我 friend 就话：，魂魄勇嚟噶，你做咩事啊？冇啊，我去完拜山之后咧，慢慢瞓唔到觉啊。跟住但系问题，佢眼神系好恐怖、好散漫噶，擘大只眼，冇表情。 唔系咁，但系如果佢已经系，即系佢已经系怀疑自己俾啲污糟嘢搞紧嘅时候，佢再扯嗰啲阴兵翻嚟，唔会衰多两钱重咩？ 应该唔会嘅，以暴易暴嘛。 咁都要睇翻你个人啦。你讲真，如果你话你真黑到爆开嘅话，咁啊真系乜都搞到你噶啦。咁但系其实我自己啊，我觉得如果去到呢啲位话咩已经系俾鬼搞嘅话，我就会请个正牌带咯。即系因为你正牌都有控灵噶嘛，即系好似台面呢、這个老师咁老师。 咁佢有分好多種嘅，咁最最出名嘅控靈就係一個虎頭老士咯。咁就係、是、即係有時有啲牌商就話如果你養得多陰嘢啊，或者點都好，或者你俾鬼搞咁，你請翻個老士翻屋企供奉咁樣，佢就會保你平安，幫你幫你手控制鬼靈咯。 咁但係如果真係即係好似嗰啲牌商講到咁犀利，咁嗰啲即係出面嗰啲幫人哋收呢啲嘅啲師傅，其實可以唔使撈㗎喎。 咁佢梗係咁講啦，咁但係你都要睇返做嗰個師傅個法力㗎，係啊。 但我想知佢嗰啲師傅，因為我知道佢有分叫叫巫師啊，或者係即係我哋點知道個究竟佢呢、這個呢樣嘢係即係出自邊一間廟啊，或者佢係巫師定係 佢會有咁？我哋喺泰國嗰邊嘅師傅咧，咁有啲得道嗰啲高僧咧，就會叫做龍婆，龍婆係啦。跟住咁，如果有啲普通嗰、那個即係普通啲師傅就唔係出家嗰啲，就叫阿讚咯。咁就阿讚仲有分白衣黑衣嘅，咁白衣嗰啲就係用都係 mini 用正法做嘅，咁黑衣嗰啲就會係陰法囉，用陰法嚟再做陰嘢，咁嗰啲就好多都好陰㗎喇，即係可能屍油啊天靈蓋骨啊微心骨啊嗰啲囉。 咁多人驚人嘅微 系啊，有啲系殺咗啲人咧，攞去個天靈蓋骨嚟做嗰 哦，咁泰國嗰邊其實又好少話走去即係特登走去殺人， 咁已經夠多人死啦。 即係未去到呢、這個，未去到咁極端嘅，佢哋嗰種就係、是、可能突然無啦啦有條女出街被車死咗，佢哋咧就唔知點好勁嘅喎，佢哋收風收得好快過仲快過啲差佬嘅喎，佢哋就去到就搬扯咗人哋條屍咁樣嗰啲咯。 咁犀利啊！ 係啊，跟住有啲就。有啲就 但系你话搬就搬咁咩？你托住条线喺街度行。 呢个系我听翻嚟啫，我就真系唔清楚系咪真系咁样样啦。 咁就即刻攞咗嗰个天灵盖骨啦。 跟住佢咪成条尸搬翻。咁佢唔系佢哋去到现场，佢哋会问嗰个死者：你愿唔愿意？我攞你嚟做一个佛牌，点点点。咁等你去帮人，跟住你帮到人，咁佢哋会要求即系个供奉者要做翻一啲善事去回向翻俾佢哋，咁佢哋咪可以早日去投胎超度，因为佢哋呢啲枉死嘅基本上同中国一样啦，都系冇可能即刻投胎去有排受噶嘛。咁我亦都听过有啲故事，就系话有啲鬼灵就会系去报，即系见到有师傅喺度修炼啦，跟住佢哋就会去嗰度搵个师傅就话啊师傅啊，其实我可能我早两年俾人杀咗条尸就喺唔知边度，我要求你可唔可以帮将我做成一个即系做成啲佛牌，等我可以帮人，等我早啲投胎。呢啲故事我都听过咯。 即系其实就算系一啲正嘅佛牌都好，佢里边都可能系会有一啲即系人类嘅残骸咁样样嘅系咪？ 系咯，系残骸。 咁你如果你讲到又话哇天灵盖骨啊，又有骨灰啊，有剩啊嗰啲，其实都几得，因为我一路以为系所谓嗰啲阴牌，譬如养鬼仔啊、古曼啊，即系嗰啲先会有呢一类型嘅人体残肢。咁原来系即系所谓嘅正牌佛嘅大神大佛嗰啲都可能会有。 大神大佛其实就好少嘅，但系大神大佛有阵时都会有木土去做咯，但好少就话用到人嘅残骸去做咯，咁样样。但系你话因为你真系好拗头咁嘅件事，我攞骨灰嚟做个佛祖出嚟，咁真系拗晒头啦，咁真系完全唔明嘅，即系所以会好少。如果你话去到佛祖级嗰啲咧，就会通常系佛祖级嗰啲就通常会系嗰个圣童啦，或者系庙土嚟做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嗰個你話陰牌嗰啲咧，就會係用翻啲木土啊、骨灰啊嗰啲嘅乜嘢咯。 哦，明白。咁啱啱見到有啲動物，即係分咗幾類啦，見到係啲即係神佛嘅神佛類啦，咁同埋啲動物類啦。我哋除咗頭先見到有老虎啦，同埋人猿鳥之外咧，咁我哋見到呢只係咩嚟嘅咧？佢係好似係豬嚟㗎，係咪啊？ 係啊，係招財豬。 招財豬啊！咁但係其實我聽你講咯，好多嘢其實聽上去都係主要範圍都係招財。 基本上就係招財、招人緣、招財同招人緣同招財同招人緣保平安咯。 即係主要都係嘅功能都係招財招人緣。咁但係好啦，咁變咗譬如我話我想招財同招人緣，咁我相信呢樣嘢冇一個係唔恨㗎啦，係咪先？咁我點樣去選擇？如果你話好啦，我真係想去即係。叫做請呢啲咁樣嘅牌嘅時候，我點樣去選擇我要招財同招人緣？我應該係買老虎皮好啊，買人緣料好啊，定還是係買豬好啊，定還是係我買其他類型嘅嘢好呢？ 其實我自己就會覺得係好睇自己心水咯，有陣時係一個緣分嚟嘅，呢啲都係你去到見到你話哇呢、這個我好鍾意好鍾意好鍾意，其實嗰個就啱你， 即係有緣分。 咁同埋見到有啲啱啱除咗嗰個蛇皮之外咧，咁就見到一個佢都係 斧筒嚟 嘅，又係斧筒，咁但係佢係金色嘅。 係啦，呢個係一個師傅嘅斧筒嚟嘅，咁就係擋險保平安嘅呢啲就通常都。 但係佢呢個係裏邊嗰個像係咩嚟噶？咩？ 係一個師傅嚟嘅。 即 系一个老婆嚟嘅， 整嗰个人嗰、那个，即 系 整嗰个师傅啊， 同埋一个师傅画嘅符咒咯。 哦，吓、啊、咁，但系佢系即系刻埋自己个样上去。 我、哦、系其实泰国好兴噶，其实师傅都好多系有啲师傅像咧，俾你翻屋企供奉。 但系我唔明白，佢哋仲即系佢哋即系得罪啲讲，佢仲在生。 仲在生，有啲死咗噶啦嘛，有啲仲在生嘅。咁、啊、但系其实就话你知唔知喺泰国咧有一款我唔记得咗边个师傅，有一个师傅佢嘅佛牌咧，你带咗。是保险会包你的。如果你带住呢个佛牌你唔知点样撞车佢有钱赔俾你的。 咁得意啊。 是 啦。我应该好出名嘅高僧嚟 嘅。咩意思啊 咩意思啊即係你如果你系带咗呢款佛牌跟住 ending, 如果你系。 就等于买咗份保险啦。 唔系跟住 ending, 你去买保险。跟住 ending 呢咁嗰个保险入面有一条条文就系话你唔知点样带住呢个佛牌跟住就话如果你遇到交通意外嘅话佢都赔钱俾你。 咁唔系啊嗱即系如果我买咗份保险就算我带唔带佛牌都好我出街被车撞死咗保险公司应该要赔俾我。 佢嘅意思即系话呢个佛牌好出名好有法力带咗基本根 本 上 唔 会 有 遇到有风险所以佢就可以保得你高啲、 哦、 照赔咁解好有信心。 即系有信心到佢呢个地步会系有啲嘢。跟住有阵时你睇有阵时上 YouTube 睇啲短片呢话嗰、那个师傅即系话啲师傅呢好坚㗎喎。帮你入咗啲金针啊， 系啊系啊， 刺完符之后咧，即刻就帮你试刀咯，攞把刀出嚟片你噶咯，系啊，跟住大佬我睇到我好惊啊！ 如果真系唔觉意，佢嗰下真系失手，真系片一片流血咁样，佢应该会即场俾人湿啊！ 应该 我见过啦，不过唔系泰国只系嗰啲神打嘅， 我 细个见过。 上次有一单香港单新闻，我睇完我真系笑咗出嚟，跟住佢话有条僆仔唔知十几岁真系学神打。咁学好初级嘅啫喎，咁通常话初级呢啲咧，你系一定要喺师公个神坛嗰度， 系啊， 你先可以去练习噶嘛。 师傅先会到系嘛？ 系啦，跟住后屘咧，咁佢就话佢就可能有型啦，觉得咁啊，翻屋企表演俾 friend 睇啦，攞把菜刀一劈就入咗。跟住后屘，今日入咗医院咯。系啊，跟住即系我觉得，喂，大佬你啱啱初学，即系你唔好咁啊，即系一啲都唔型咯，柒到爆灯多件事，不得了。 好啦，咁我哋咧见到有呢、這个即系动物类嘅，我哋就讲完啦吓。咁仲有 一只眼啊，嗰 系啦，仲有一只咧，好似眼形咁样嘅嘢。咁佢中间就有粒，即系佢整到一个形状咧，就系、是、即系一只眼咁样啦。咁中间就镶咗一粒，应该系水晶定系唔知 水晶嚟嘅。 水晶嚟嘅，咁就好闪，好似眼珠咁咯。咁我想问呢粒系咩嚟嘅，同埋嗰个成分系啲咩？ 哦，呢、這个佢系叫做天眼啊。咁就係、是、其实我都係请咗返嚟冇几耐嘅咁就我係贪得意先请就佢 ,mini 佢就话係可以保平安挡降头即係如果有人要落我降头咁佢就可以帮我挡咗。跟、 哦、 住如果有人要攞风水嗰啲即係整啲邪风水害我佢都可以破人哋个法嘅。咁同埋佢 即係呢个 secure 嚟嘅。 耶跟住同埋佢就话可以成愿嘅咁但我就真係未求过啦。 即系揸住佢同佢讲话有啲咩， 跟住喺下面就写张纸就讲话你个咩愿望，摆个天眼喺上边，又供一杯蜜糖水，供一杯奶咁样样。但系我就冇试过，因为应 该会搞肚， 因为 蜜糖水同奶， 因为我实在有太多嘢啦，我都唔知供得边样，所以我就请咗翻嚟就摆咗喺个手袋度，我就即系当一个保平安咁样。 印度有啲教咧都系用牛奶嚟拜嘅， 好多都 系 噶， 好多都用牛奶， 即系象神啊， 系啊，象神嗰啲啊，都系用牛奶淋落去咯。 系啊，有牛，通常就会降红水啦、绿水啦、牛奶啦咁样样。 系啊系啊， 绿水系 唔系拖地嗰啲 绿色嘅去啫喱 水 咁嘅， 系啦，绿色嗰啲 或者多数系花啊、生果啊、花果水咯，最兴 系啦 系啦，同埋佢哋话。即係泰國嗰啲僧人咧就話供呢啲咧，譬如屋企有咩叫古曼啊，佛像嗰啲咧，佢話唔好裝香啊，裝香佢哋就會食灰噶啦。最好就用飯嚟供，因為來生都係食飯嘅。 哦，唔係，要裝香嘅，全部嘢都要裝香嘅。 要裝香啊， 係啦。 但我見有啲人冇裝香就咁俾飯佢食嘅。 都可以，即係如果屋企唔允許，咁即係好似我阿媽咧，佢就唔知點解好憎聞到啲香味嘅，我就要咧招咧，佢唔係鼻敏感，佢係唔中意啫。 佢系唔高兴，跟住咁我就朝朝咧等佢翻咗工，我咪自己喺度供饱佢咯。 哦， 不过有时一供都几夸张，我朝朝都要装十二支香。 哦，一次过点啊？ 系啊，即系唔同嘅神佛又装唔同嘅香，咁啊朝朝都十二支， 即系有分唔同嘅神像，分唔同嘅香噶。 系啊，咁我屋企有有呢、這个佛祖啦，四面神啦。跟住有中國嘅我都有供嘅，咁我就有拜觀音啦，有屋企有太歲嘅，因為今年犯太歲。 咁但係我想知道咧，即係你如果係供咁多嘢啦，咁同埋個個都係唔同國籍，咁佛祖係印度人嚟噶嘛？四面神係泰國噶嘛？ 四面神 係 印度 嘅， 四面神係印度 嘅。O、okay, K 印度嘅，咁係咯，觀音係中國籍噶嘛？咁太歲 分開咯，分開咯。 咁咪變咗好亂咯，即係其實你每一樣都拜，其實即係。点讲咧？你唔知系边个保佑你咯，咪变咗。 我唔紧要啦，咪有佢咯。总之我信你咪得咯，我咪 神心得噶啦。 一样即系，我觉得都系道人向善嘅，即系有啲嘢。咁我边啲我做咗舒服，我咪做咯。 哦、OK。 咁我一路顺利，我咪一路去做落去咯。 跟住见到一个好似校徽咁样样嘅 校徽， 佢好似校徽 一个盾牌咁。 一个系咧一个盾牌咁样样咯。佢呢个系 呢个叫拉胡，系椰子壳做嘅。 哦，椰子壳嚟嘅， 就系、是、食小人嗰个啊。 系啦，呢、這个就系食小人嗰个咯。 啊，几靓喎佢，我几中意佢个画风喎，几 可唔可以帮我望啊？ 睇一睇啊！ 几哎呀， 系咪几特别啊？ 佢几得意啊！即系好似一个盾牌咁啊，好靓嗰啲画雕刻嗰啲工。 佢 mini 咧，佢就系货，即系例如我公司好多八婆啊、阴湿佬啊、阴湿仔啊，咁你咪带过呢啲系啦，咁你咪带过呢啲喺身咯。跟住咁佢就可以帮你食小人啦，跟住二嚟可以帮你，即系例如我黑到 PK 啦，咁你黑到爆嘅时候，你咪可以带过呢啲，佢就可以帮你个运程去转咯。 哦，即系譬如公司有啲老海鲜恰你啊，咁就 系啦， 即系其实嗰阵时录中女阿祖奶讲中女嘅时候话。办公室嗰啲怨气嘅时候，应该系攞呢一个出嚟 嘅。 系 啊，所以呢个我中意，好似一个盾牌啊。 冇错 啊， 呢个不过呢个都好多人都话系 O K 即系总之嗰年同埋如果你系嗰年犯太岁，你唔系拜开中国嗰个涉太岁，你都可以拜拉胡。 哦， 系啦， 即系就咁揽住佢得噶。 系啦，系啦。 咁有冇话有咩禁忌啊？冲凉嗰啲又 冲凉要除，瞓觉要除咯。 要除， 系啦。 哦，就摆侧边都得噶， 摆 侧边 都得。系啊，唔过好少话摆床侧边嘅，通常都摆厅噶啦。 哦， 因为个磁场问题就惊有阵时会影响到瞓觉咯。系啊。 嗯，好。咁我哋仲有呢个系即系见到有两支油啦， 好似指甲水咁。 咁同埋有塊布喺度啦。咁我見到呢有兩支油，咁一支呢就係咪金箔、啊、 金箔嚟嘅， 金箔 嚟 嘅。咁同埋有一支裏面應該係有一支符通啦，咁同埋有支乾花喺裏面嘅。咁我想知呢兩支嘢係咩嚟㗎，同埋有乜分別？ 呢兩支係人緣油嚟嘅。咁你話頭先見到有乾花嗰支呢，佢就係for即係溝仔溝女呀、啊、即係朋友緣呀、啊、人緣嗰啲啦旺。咁佢就係、是、你出去即係例如啊，我今日會見到我心儀嘅對象嘅時候呢，咁你就出門口之前啊，仲有一塊符布㗎喺我哋面前。 係，我見到呢個係好似係咪人獸交嘅 係啦，一個馬同埋一個女人喺度交配緊，咁呢塊叫馬食輪啦，馬食輪嘅符布啦。跟住咁呢咁呢個人緣油同埋呢個符布係 combine 埋一齊用嘅。 OK， 咁你用之前呢就拎住支人緣油念句咒語，跟住念完句咒語呢，然後就擠落個符布度，然後就搽喺自己眉心啦、眼眉啦，同埋头发个耳仔后面嗰个位，咁你 即系搽香水啲位咯。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咁你就搽完出去，你就见你嗰个想沟嘅对象咯。 咁劲 系啦，冇错。 我用过未啊？ 我觉得 OK 咯，系啊， 真系得喎。你觉得 OK？ 咁但系佢呢块符布，嗱，啱啱我想知啦，你话譬如佢接落块符布度就搽落去块面度啦。咁如果譬如你有支女仔嘅时候化妆㗎啦，咁你接完之后你搽落去块面度，咁你一捽咪甩咯。 咁唔系你眼眉啫，眼眉啫。 咁有啲人画眉啊， 咁画眉嗰个去搽完先画咯，冇办法。 即系佢，但系咁 轻轻扫下。 系支块符布，譬如真系抹咗啦，可能真系有啲粉迹啊，你时日耐咗之后咧污糟咗，我可唔可以成块抌落洗衣机洗噶？ 哇，呢个我又冇试过喎。系啊，因为我嗰块符布都系几污糟，好多粉迹噶啦，已经。 我谂唔好洗。 跟住咁其实都冇乜问题，因为由佢咯。 因为你个洗衣机唔系净系洗咩，有时你 洗衫裤你都掉埋落去洗， 咁你咪破咗佢个发咯。 冇错。 O K， 咁呢支係花嗰支就係貨，即係愛情朋友嘅。係 啊，佢係一種叫彎嘅植物咯，係一個專貨人員嘅植物嚟嘅。 哦，咁金箔呢支咧係咪即係應該都關錢事㗎啦？係嘛？ 係啦，冇聰明聰明，呢個係貨招生意啊咁樣，即係可能你要見客嗰陣時，你咪搽金箔呢支咯。去蒲嗰陣時要溝仔溝女，你咪搽嗰樽花油咯。 我可唔可以兩樽一齊搽㗎？ 可以嘅。 哇，咁咪掉咗金龟仔， 哇，掂晒啦！ 我去见客嘅时候，去见客嘅时候咧，左眼左边咧就搽金色嗰支金，即系有金箔嗰支，右边咧就搽有花嗰支。 一见客就令去呢边，一沟仔就令去左边。 系咁同个客讲嘢，晒块面就令嚟令去。即系如果见到佢靓仔嘅话咧，咁就是、就有搽有花嗰边。如果 一倾一倾生意就去翻呢个金箔嗰边。 光头大肚烂马叔嘅话咧，我就令翻去有金箔嗰边。 冇错啦，呢个都系个好生命嘅方法啦。 几得意喎，真系。 好香噶，好香噶，你闻下，系啊， 几香喎， 系喎，几香喎， 系咪好香？ 佢系咩油嚟嘅话？ 花油嚟嘅， 花油啊，呢支仲香，金箔嗰支香啲， 金仲香， 系咧， 我反而比较中意金箔嗰支个味多啲，因为我自己都好惊啊，成日咧，有时候譬如见行过佛牌铺度咧，见到佢嗰啲油咧，我都仍然系认住佢系丝油嚟嘅，因为成日听人哋讲咧，啲泰国人好兴用丝油嚟做呢啲嘢， 呢、這个嗱，你见佢咁大支，其实佢都系几百蚊。咁讲真嗰句，发紧梦咩？咁几百蚊买咁大樽丝油，唔会买得到嘅。同埋丝油咧，唔系咁样透明嘅，丝油系好混浊，好浊，好黑黑咁样，有好多沉淀物喺入边。 好贵嘅丝油， 丝油系啊，其实系好贵嘅。 我想知丝油系点样做成啊？ 丝油系喺嗰个有即系有条尸体啦。咁嗰、那个师傅咧就会喺佢下爬咧。攞个蜡烛一路烧，一路念咒，一路烧，一路念咒，咁下面个兜咁成住就系嗰啲就系丝油咯。 咁我想知道有冇话一个身体一个 body 可以整到几多系嘛？ 系啦，可以 真系唔知 道，可以提炼到几多？ 我真系唔知啊。 同埋 size 大同 size 细又有冇分别？ 睇个下巴大定细啊？ 睇佢个面肥唔肥咯，多唔多脂肪？ 我即系睇块面嘅啫， 我真 系个身形系唔关事啊嘛。 唔系，因为佢好似净系烧下巴嗰啲攞嘅啫，其他地方好似唔系。净系喺下爬攞嘅啫，丝油。 我以前都睇过林雪有套戏咧，就系叫降头啊，就系话佢系除咗烧下爬，佢仲唔知割佢个肚咧，攞啲脂肪出嚟整嘅。 呢个我真系少研究，真系唔系好知啦。咁会唔会就可能有啲都系嘅。咁讲真，你净系下爬，你攞得几多啫？你梗系割埋其他抵啲咯，件事。 O、okay, K， 明白。 呢个咩嚟噶？呢个 系一个师傅嘅自身牌嚟嘅。 即系又系嗰啲师傅自己个 样， 系啦，师傅自己个样嚟嘅。咁师傅自身牌就通常都系保平安嘅，系啦、 哦， 保平安或者系嗰啲挡险嗰啲咯。 哦，咁我想话啦，譬如有冇啲系即系集百家之大成噶啦？咁我又想有人缘啦。 呢、个符通啊， 呢、个符通，即系乜都包噶啦，钱又包，人缘又包，爱情又包。 呢、这个叫五印符通，咁就钱啦、平安啦、人缘啦。跟住 ending 就系异性缘啦，跟住事业啊，咁咩都包埋噶啦，系啊，咁、呢个就好全面噶啦。 啊，头先好得意，我攞住嗰个天眼咧， 系 揸喺只手度，真系好似觉得佢噗噗噗噗噗， 系啊，好似个心脏咁，好跳啊跳啊跳啊。 我自己惊，我以为我自己心脏跳，但系谂一样唔系， 唔系噶， 即系阿边个你攞嚟揸嚟睇， 揸嚟， 系啊，咁呢个咧，呢个系 呢个系五条经文，俗称就叫虾条咯，就好多人就会纹喺身嘅。阿 Angelina Jolie 咧，就系嗰阵时咪纹咗五条经文喺个膊头 背 脊嗰度咧，跟住后屘佢纹完之后，哇，飞升国际红到爆灯， 仲要沟咗全世界最型嘅嗰个男， 冇错啦。跟住后屘，咁佢嗰个师傅叫阿赞奴啊嘛，咁呢个佛牌咧就系嗰五条经文就系嗰阿赞奴嘅出品嚟嘅。而家要揾阿赞奴纹经文，基本上都唔系冇可能嘅，好多钱咯， 同埋都要有人缘啊，介绍嗰啲。 佢而家通常就去徒弟问完就去加持，跟住咁，但系问题都要十几万匹，但系你普通你喺泰国揾个师傅问，可能系千零匹嘅啫。 咁唔系，咁最紧 work 啊嘛， 我知啦， 分货啊嘛。 咁但系有阵时候都 十几万匹真系， 唔系你都 要衫啊嘛， 你都要。 喂，你唔系啊，你揾到 Angelina Jolie 嗰啲咁嘅揾到嘅钱，其实十几万，百几万都问啦，系咪啊？ 咁你要讲条命噶嘛，你唔系问完个就。 俾咗李嘉诚噶嘛，咁有乜都唔使做啦，大佬，个个文员起身装纸香拜个神，又瞓翻觉，啲钱唔会跌落嚟嘛，即系系要睇翻，其实好讲自己条命嘅， 承唔承得到 呢啲嘢，全部都系一个助力咯。你唔好话谂住话我请完翻屋企，我乜都唔使做就有钱开饭，唔会嘅件事系，佢只不过系喺你唔好运嘅时候占你一把，等你死唔去；喺你好运嘅时候再推你去一个高啲地方， 真系争好远。 咁其实到最后讲到最尾都系即系一嚟个自我感觉良好啦，即系可能有时譬如我请咗呢啲嘢翻嚟，自己个心又会觉得可能定啲啊，或者系即系心灵有个慰藉啦。始终呢啲都系叫做即系都系导人向善嘅，系咪先？咁同埋就即系你话系咪真系好劲咁劲咧？咁学阿啲猫话斋咁呢啲嘢都唔系话你请咗翻嚟你就可以唔使做。咁阿 Angela Jolie 周年文完之后，佢都系要做嘅， 系啊， 佢都年年都一两套戏咁上嘅。咁所以其实 有阵时系只不过可能俾你一个机会多啲，机遇大啲啫嘛。可能无啦啦我行出街，即系我可能我人缘好或者系我好运嘅，我可能撞到唔知边个 Q 个导演，佢突然间睇中咗我，可能有阵时会有啲咁嘅机会啫嘛。我哋人人先就系求呢咁嘅机会啫嘛。 明白明白。咁咧，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讲正牌啦。下次我即系下一集嘅时候，我哋再讲一啲即系除咗正牌以外咧，咁仲有啲咩选择啦？拜拜。 拜拜。